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九十七，禁忌十九，显宗成皇帝下。咸康八年春正月己未朔，日有食之，乙丑大赦。豫州刺史羽翼以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，允之绝其毒，印犬犬毙。密奏之，帝曰：“大舅以乱天下，小舅复欲尔耶？”二月，亦引鸩而卒。三月，初以武道后配食武帝庙。羽翼在武昌，朔有妖怪，欲移镇乐乡。征虏长史王树与羽兵兼曰：“乐乡去武昌千又余里，数万之众，一旦已徙，兴利成弊，公私劳扰。有江州党溯流数千里，供给军府，利益增倍。且武昌使江东镇戍之中，非但汉欲上流而已，缓急复告，郡奔不难。若移乐乡，远在西陲，一朝江主有余，不相接救，方悦众将，故当居要害之地，为内外形势，使亏余之心不知所向。昔秦冀王胡之趁，足为刘向之资，周务掩胡之遥，而成褒姒之乱，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，攘臂之道皆所不取，正当则人事之胜利，死社稷之长计耳。朝议亦以为然，亦乃止。夏五月乙卯，帝不遇。六月庚寅，己笃，或诈为尚书符，敕宫门无得纳宰相，众皆失色。羽兵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推问果然。第二子披翼，皆在襁褓。羽兵自以兄弟秉权日久，恐议事之后亲属御书为他人所见，每税地以国有强敌一力掌军，请以母弟琅琊王悦为嗣，帝许之。中书令何冲曰：“父子相传，先王旧典，易之者显不治乱，故武王不受圣帝，非不爱也。今琅琊见坐，将如孺子何？”兵不听，下诏以悦为嗣，并以义祭琅琊哀王。人臣兵冲及武陵王熙、会稽王玉、尚书令诸葛辉并受顾命。癸巳，帝崩。帝又冲四位，不亲庶政，及长颇有勤俭之德。甲午，琅琊王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己亥，封成帝子丕为琅琊王，亦为东海王。康帝梁安不言，伪证于羽兵何冲。秋七月丙辰，葬成帝于兴平陵。帝徒行送丧，至昌河门，乃生宿于至陵所。祭葬，帝令宣，羽兵何冲侍坐。帝曰：“朕似鸿业，二君之力也。”冲曰：“陛下龙飞，臣兵之力也。若如臣意，不睹生平之事。”帝有惭色。己未，以冲为骠骑将军、都督徐州、扬州之晋陵诸军事， 领徐州刺史，镇京口，必诛于也。冬十月，燕王晃迁都龙城，设其境内。建威将军翰言于晃曰：“宇文强盛日久，屡为国患，今义斗归，篡窃德国，群情不复，加之姓石庸暗，将帅非才，国无防卫，军无布武，臣久在其国，悉其地形，虽远赴强劫，声势不接，无意救援，今若击之，白举百克，然高句丽去国密耳，常有亏于之志，彼之宇文既亡，或将及己，必乘虚深入，掩无不备。若少留兵，则不足以守；多留兵，则不足以行。此心腹之患也，宜先除之，观其势力，一举可克。宇文自守之鲁，必不能远来争利。既取高句丽，还取宇文，如反守耳。二国既平，力尽东海，国富兵强，无反顾之忧，然后中原可图也。”晃曰：“善。”将击高句丽。高句丽有二道，其北道平阔，南道险狭，众欲从北道。翰曰：“鲁以长情料之，必为大军从北道，当众北而轻南。王仪率锐兵从南道击之，出其不意，顽都不足取也。别遣偏师从北道，纵有搓跌，其腹心已溃，四之无能为也。”晃从之。十一月，晃自将进兵四万出南道，以慕容翰、慕容霸为前锋，别遣长史王宇等将兵万五千出北道，以伐高句丽。高句丽王昭、国遣第五率精兵五万据北道，自率雷兵以备南道。慕容翰等先至，与昭合战，晃以大众击之。左常侍先于亮曰：“臣以俘虏蒙王国士之恩，不可以不报，今日臣死日也。”独与数骑先犯高句丽阵，所向摧陷。高句丽阵动，大众因而乘之，高句丽兵大败。左长史韩寿斩高句丽将阿福和杜嘉，诸军乘胜追之，遂入顽都。昭单骑走，轻车将军穆于尼追获其母周氏及妻而还，会王宇等战于北道，皆败没。由是晃不复穷追，遣使昭昭，昭不出。晃将还，韩寿曰：“高句丽之地不可束守，今其主亡民散，潜伏山谷，大军既去，必复纠聚，收其余尽，犹足为患，请载其父师，求其生母而归，赐其束身自归，然后反之，辅以恩信，策之上也。”晃从之，法昭父以服立木，载其师，收其府库累世之宝，掳男女五万余口，烧其宫室，毁完都城而还。十二月壬子，立妃楚氏为皇后，整豫章太守楚侯为侍中尚书。侯自以后父，不愿居中任事，苦求外出，乃除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半州。 赵王虎作台观四十余所余业，又迎洛阳长安二宫，作者四十余万人。又欲自业起阁道至襄国，斥河南四州至南伐之备，兵朔秦雍沿西讨之资，清冀幽州为东征之计，皆三五发卒。诸州军造甲者五十余万人，船夫十七万人，为水所没，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，加之公侯牧宰竞营私利，百姓失业愁困。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，自言姓名映衬，廉洁党羽，属至百僚，事发诛之，连坐者数千家。虎田猎无度，晨出夜归，又多微行，公察作义。侍中京兆韦小谏曰：“陛下虎天下之众，轻行金府之间，促有狂夫之变，虽有智勇，将安所失？有兴义无实，废民云祸，虚皆盈禄，待非人圣之所忍为也。”虎自小古薄，而兴善资繁，犹察自若。秦公涛有宠于虎，太子宣恶之。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，欲求媚于宣，说之曰：“今诸侯立兵过县，一见财省，以壮本根。”宣使离为奏。秦燕益阳乐平四宫，听智力一百九十七人，帐下兵二百人，自是以下三分之一，余兵五万，西配东宫。于是诸公贤怨，贤信亦深矣。青州上言：“济南平陵城北石虎，一西移于城东南，有狼狐千余骑随之，骑皆城西。”虎喜曰：“石虎者镇也，自西北徙而东南者，天意欲使镇平荡江南也。其斥诸州兵明年西集，镇当亲董六师，以奉天命。”群臣皆贺，上黄德颂者一百七人。至，征士五人出车一乘，牛二头，米十五斛，绢十匹，调不办者斩。民至玉子以供军需，犹不能给，自经于道术者相望。